断了岁月的马绳，一辈子你没走出巴掌大的庄稼地，从没见过山沟外头是个啥光景。 放进一朵云，忘了时间，回忆这一切， 天天相见，

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对呀花郎有情，对那河没有心，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对呀河没有心，对呀花郎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，划着船儿呼吸。 Thank you.